包括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日本的女作家安房直子写的童话，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张天翼写的童话，其实它的篇幅真的很短，但是它能够让读者一直记忆犹新，是因为它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真的非常精心的排阵布局啊，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小空间当中其实留下一个你回味无穷的东西。我经常说童话可能不是在一个平地上盖起一个特别华丽的雄伟的高楼大厦，但是它可能像一个深邃的池水，它看上去小小的平静的清澈透明的，但是当你探究它的深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有非常非常深厚的让你可以回味的东西，让你去琢磨，让你能够把它存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可能是一个一生都可以去回味的东西。 嗯，这个小小的池塘下面可以说蕴藏着无穷的宝藏啊。那么虽然童话大王停刊了，但是也希望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的创作者们啊，包括儿童期刊杂志的从业者们，还是能够更加真诚的啊，保留一份童心，用情感用爱来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去交流，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好，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